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嗱，我哋再讲一讲就呢、这个日本咖啡嘅名字啊，呢度。 我哋个个名叫时光逆流啊 ，reverse time、 啊、即系 reverse time 嘅时光逆流。 唔系点去日本啊？ 系啊。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所謂萬歲不離口，背後偷溜走。我即係舊年我做說文解字咧，做咗一集叫萬歲不離口，咁就諷刺咧，即係而家啲中國人嗰種口是心非嘅呢種咁嘅本質啊！即係講一套就做一套，係嘛？萬歲不離口，背後偷溜走。呢個係大陸嘅一個順口溜啊，即係順口溜，溜走順口流，係嘛？咁即係口是心非，係嘛？咁喺即係呢、这個十八大，即係十八大之後，亦都喺網上流傳咗，即係其實嗰個可靠性非常之高嘅一段嘢，就係話喺即係十八大嘅中共中央中委同埋嗰啲候補中委呢二百幾人之中，幾乎有八成嘅人嗰啲子女咧，都喺外國嘅，一喺外國即係已經成為外國人，一係咧就係留學喺外國，係嘛？咁啲資產咧？即係咁啊，因為你仔女喺度，資產有啲咪轉移咗去外國咯，係嘛？咁呢、這個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自由人嗰個角度嚟睇，咁有乜所謂啫？只要你要有得選擇，佢可以選擇做外國人，可以想選擇啲錢搬咗去外國，係咪都得？咁但係你嗰一套做一套乜，大佬你不吃西方嗰一套係咪？你唔好同我講西方民主政治，唔好講咩三權分立係嘛？我哋就唔吃呢一套嘅係咪？咁啊，吃咩？吃邊一套咧？喺共產黨吃邊一套咧？即係有啲人就喺網上諷刺佢啊嘛，係咪？你嗰、那個，譬如我哋成日講個黨旗，我哋成日即係講個镰刀斧頭，係咪？咁你係學蘇聯噶嘛，係咪？你成立嘅時候，亦都係第三國際嘅中國支部啊嘛，係咪？咁你成日話人勾結外國勢力，最早你一個黨開始就係勾結外國勢力，然後喺中國啊嘛，你喺分裂國家又有份，勾結外國勢力又有份，係咪？咁當然啦，而家即係成王敗寇，咁你啊，你而家係即係一黨專政，係咪？有九千幾萬黨員，300多萬解放軍，係咪？一個龐大嘅維穩系統，係咪？加上而家資訊科技發達，咪14億人民唔知幾容易管，係咪？即係。又你又用支付寶啦，你又上微博啦，係咪？你邊有得走啫？係咪先？係嘛？跟住而家又有呢個人面辨識啊！即係而家嗰個資訊科技發達，俾佢去利用嘅話，你係每一個人佢都監控到你嘅，係咪？除咗農村嗰啲人啦，係咪先？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下我哋揾翻嗰個即係諷刺呢個中國人啊！呢個萬歲不離口，背後偷溜走嘅有一段説話。即係嗰陣時喺網上，我記得佢而家揾到出嚟，可以大家可以睇下啊，放大啲啦。即係我樣細啲個大啲，係中共讀着德國人馬克思寫嘅宣言，即係共產黨宣言啦，係咪？唱着法國人編嘅國際歌啊， 咁啊，對住俄國人設計嘅黨旗宣誓，就係頭先嗰個镰刀斧頭啊。後來就將錢就傳到去瑞士美國嘅銀行，將老婆孩子就送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咁但係對佢統治嘅老百姓講咧，就我哋唔搞西方嗰一套嘅。咁你話啦，即係前邊嗰段説話，你即係係咪斷章取義或者以偏概全咧？全部都係事實嚟嘅。馬克思啊，即係馬列啦嚇，咁啊馬克思主義係嘛？咁然後嗰個共產，即係共產宣言係馬克思恩格斯寫嘅。OK， 外國人，馬克思係德國嘅猶太人。國際歌係法國人寫嘅。OK， 係嘛？巴黎公社係嘛？對住俄國人設計嘅黨旗宣誓，呢、這個布爾什維克政黨係嘛？咁嗰支咧就係、是、嗰支就黨旗係嘛？係一樣嘅嚇。好啦。至於將錢存到瑞士、美國嘅銀行咧，呢、這個就算即係好多中國人都係咁樣做啦，咁呢個冇所謂啦，係咪？呢個又唔好屈佢話，即係咁樣就係等於即係佢投靠西方，呢、這個講唔通嘅，係咪？不過前面嗰幾個係咪事實先？梗係事實啦。咁係咪送咗啲老婆仔女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或者其他嘅即係國家咧？咁呢個係事實啊嘛。咁如果你問一個作為自由人嘅人，咁有咩所謂啫？係咪？咁但係唔係喎，你又要講民族主義喎，係咪？咁而家所謂嗰個限殖令啊，而家呢個即係最新嘅名詞就叫限殖令，就限制國籍。咁好啦，你而家啲演藝人員，如果你喺大陸揾食嘅，你唔好有外國國籍，呢個係非常之荒謬嘅一種做法嚟嘅。喂，好多已經係國際影星嚟噶嘛，係咪？咁而家微博咧就出現有一張名單，咁呢張名單咧，我覺得真實性就非常之高，有啲係眾所周知嘅，譬如李連杰有新加坡籍，咁咪個個都知啦，係咪？其他嗰啲都係噶，係咪？即係包括陳海哥個仔都係攞外國美國籍噶啦，係咪？咁然後花木蘭個女主角又係有外國籍嘅，係咪？咁呢啲其實好多喎，大佬，係咪？咁而家就係你呢啲當紅嘅，佢而家要對付你啦嘛，係咪？咁謝霆鋒點解行出嚟講話佢申請退回加籍，係嘛？咁而家接受央視嘅訪問，咁即係佢已經係變咗正派㗎啦。咁好啦，這個咧就係要造成一種你話寒蟬效應又好，乜都好，你就其他人你識做啦，係咪？成龍都好似係澳洲籍嘅，但係有冇取消過澳洲籍我就唔知啦，係咪？即係成龍個父母都係澳洲人。澳洲籍啦，唔好話澳洲人啦，係咪？咁成龍咧就可能都係澳洲籍嘅 ，OK。其實佢都去嗰邊住咗一段時間嘅，係咪？咁但係而家佢已經係即係中國入邊當紅嘅國際巨星，係咪？咁佢係咪有即係取消呢個澳洲籍咧？我諗估計都可能有㗎啦。如果唔係都咁，謝霆鋒而家做一個示範喎，做個勇敢中國人，所以有時真係。身不由己，即是一个人呢，无论你穷啊或者有钱，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吧？讲自己相信的说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之难得。告诉你，你有钱都没用。你有钱，但你不可以讲自己相信的说话。你有钱，你又不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有钱，你又不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屌你，你有钱来托咩？是吧？喂，窮好似我哋呢啲咁，係咪？我講自己相信嘅説話，係咪？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咪？即係當然都會受到壓迫啦，係咪？咁睇下你自己頂唔頂得住啦，即係好簡單，係咪？即係人生其實好簡單嘅，就好多時係咪唔需要咁複雜嘅？有啲人你又唔需要羨慕佢嘅，係咪？呢啲人你羨慕佢做咩？係咪？或者謝霆鋒你羨慕佢做咩？你最羨慕佢話佢叻仔，佢有錢，好多人識佢 ，so what 係咪？到你咁上下年紀嘅，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即係講句難聽啲，日暮途窮，屌你距離死亡係越嚟越近，咁我哋咪有一日咪即係做一日人，就要認認真真去做人咯，就唔好做鬼咯，係咪？屌你咩嗰啲做鬼嗰啲人，到頭來都係死得㗎啦，大家都有眼睇，啲板太多啦，係咪？當然人就係咁樣嘅，趨炎附勢，根紅頂白，落井下石，呢、這個就係人啊嘛。人嘅劣根性就係咁樣噶嘛，係咪？即係你唔好講話，即係外國人或者中國人係咪？呢啲係人嘅劣根性。當然中國人咧就即係突顯得特別厲害。 但我哋會從一個比較宏觀啲嘅角度去睇呢啲問題，即係而家大家比較有興趣啊，啲藝人點搞咧？係咪啊？即係你可能有啲係粉絲嚟噶嘛？係咪？咁而家譬如好簡單，咁你仲要唔要去拍外國嗰啲電影呢啲人？咁而家即係梁朝偉啊，呢個都係國際巨星嚟噶啦，係咪？阿偉仔而家嗰部嚇上戲，漫威最新嘅英雄片，全部華裔嘅要係嘛？做反派，即係片酬梗係好高啦，係咪？咁佢演技，老實講喺中喺華人電影圈嚟講，喂，即係排喺前五名嘅啦。我覺得即係梁朝偉就真係嘅，係咪？演技非常之好，呢、這個係個佢個呢個係佢個佢個本錢，亦都係佢嗰個即係佢有呢個天分係嘛？咁好啦，而家佢做完呢部戲咁點咧？係咪大陸唔上得咧？喂，可以極端到咁樣都得嘅喎，其實係係咪啊？你又唔使指示翻大陸噶啦，我有邊個或者呢部戲唔准喺大陸上？我上次都講過啦，杜琪峰嗰副怒火大佬又講黑警嘅喎，係咪？咁點先係咪？咁霆鋒嗰啲咧就唔係因為佢而家受到壓迫，又你都唔可以話佢看風使你啊！嗱呢個咧就完全係一個即係文宣嘅操作嚟嘅，咁佢配合係咪？配合共產黨呢個文宣係咪？佢配合咯，咁唔係你點上央視咧？係咪啊？好明顯噶嘛，係配合個文宣。仲有呢部戲就一定有大陸上啦。而家即係霆鋒表咗態之後，係咪？我已經申請退回加拿大籍。咁你講呢句説話，你有做到，咁就即係啦。咁但係你至於點解會退回加拿大籍，係因為咩原因咧？係咪講掂數？係咪？或者你自己真係要做個勇敢中國人？我屌率先示範，定係配合呢個有關當局啊？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即係嗰個風向，帶動一個風向，係咪？咁睇下其他人醒唔醒目啦？咁你李連杰又咁愛國，係咪？咁你會唔會啊？即係嗱，你有兩個女啊，係咪？老婆啦，咁全部新加坡人，咁你會唔會即係退回新加坡籍咧？咁樣，咁呢啲人就有壓力啦，係咪？咁所以我又係講翻嗰句，即係你同共產黨嘅中國稍為有啲關係嘅，或者你要去揾錢嘅，你都係身不由己。你冇揾佢錢咪得啦？嗱，杜汶澤咁，而家喺台灣，佢好瀟灑 ，OK？ 你去笑下你謝霆鋒又得，係咪？你去笑下呢個又得，笑下嗰個又得，咁佢可以咁樣嘛？係咪？咁其實相比之下，佢係咪快樂啲咧？係咪？佢可以做個自由人喎、佢要做佢自己想做嘅嘢，講佢自己相信嘅説話喎，係咪？佢可以笑鳩你謝霆鋒喎，係咪？可以笑鳩你成龍喎，係咪？咁你可能有啲人唔中意佢咁樣，誒、哎，但係佢。佢好自由啊，係嘛？你啲咁紅咁又點咧？而家你就面臨抉擇啦嘛！你謝霆鋒打咗呢張牌出嚟，咁你李連杰又好，劉亦菲又好，其他嗰啲人你點咧？係嘛？所以呢種運動好可怕，呢班人後生嘅，即係年輕人，你真係你太年輕啦！喂，嗰、那個文化大革命，仔鬥老豆，老豆鬥老婆，係嘛？屌你咩？即係學生鬥老師，係嘛？習近平個老豆習仲勳，你睇下。反黨分子習仲勳係咪？點解而家佢個仔比毛澤東仲要左？啊！呢個真係即係我哋用常識係冇辦法理解嘅，係咪？即係佢老豆經歷過個咁嘅時代，係咪？仲有佢老豆做過廣東省委主，即係省委係咪？佢係好清楚嘅，做過省委書記，對香港問題佢又好清楚嘅，係咪？當年啊，係咪？佢唔係左啊嘛，係咪？佢係當時被認為比較理性啲嘅，即係共產黨人啊嘛，咁啊俾人鬥咯，係咪？啲嗱心口掛住個牌反黨分子，即係呢個基本上就係一個封建社會裏邊會出現嘅嘢嚟嘅，比個封建社會仲要不堪嘅就係、是，喂當年就拉你去斬頭上面掛個牌，屌你啊賣國柴又好乜乜都好，係咪？呢啲同嗰個有咩分別啫？係咪？幾多知識分子係咁俾佢鬥死？幾多知識分子就為咗咁樣係嘛？為咗呢個所謂意識形態嘅問題，為咗係咪同個黨行效忠嘅問題，為咗你係咪即係反黨任佢扣你帽子嘅？即係等於而家香港有個國安法之後，同文革有咩分別咧？請問講兩句説話都唔得嘅，我唔知道我邊句説話講錯嘅，係咪？你隨時都可以拉你，有咩分別啫？ 咁你習近平今時今日你呢種極左政策係咪？當然啦，喺佢嗰個角度，佢而家要做即係要建立佢歷史地位，係咪？佢比毛澤東仲要更進一步。喺佢而家呢一個咁嘅時空間裏邊，同埋而家現有嘅條件，同埋中國經濟即係嗰個即係而家成為世界第二係咪呢個超強嘅國家啦？呢個係咪？除了美國就到佢啦，一定強過俄羅斯啦，係咪？近時蘇聯梗係喺佢上邊啦，咁好巴閉噶嘛，係咪？咁呢個復興中華民族嘅中國夢，屌你就係要同你啊，即係佢翻去還原基本步，屌你就係要共你嘅殘，有咁簡單係咪？所以咧，所謂共享富裕、共富簡稱，其實就係劫財共富，劫你嘅財，共咧就係共產黨富。休息一陣。